极其的微小。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胜算这个东西。 胜算就是成功的机会。 哦， 嗯， 那成功的机会 chance of winning 怎么样？ 特别好。 chance of winning 胜算、嗯、 那我想说它极小的胜算几率呢？ An outside chance of winning， 对， 都是机会之外，机会之外的了。 你怎么了？对， 脑子转太快啊！ 嗯， 这是机会之外的。 机会之外，那不就没机会了吗？ 对、啊， 是吧？ 所以这英文也生动啊， 生动。另外呢，朋友们，您记住，思路集当中这个成功机会几率，除了有这个 chance 以外，还有个小词叫 odd。 ODD 对，所以你说极小的几率也可以用 outside odd 就可以了。 outside odd 对， 也是极小的，几乎没几率了。 对，没错没错。 嗯， 嗯， 来，大家跟我们课堂互动说一说，您平时都有哪些 outside interests、嗯、好不好？ 你有哪些课余爱好呢？ 有同学说了、嗯、我的课余爱好呢就是学英语和 badminton，打羽毛球。 哎呦，这好、哎、 真好。你这都是 indoor activities， 嗯， 都室内的羽毛球。 对、 啊、 没错， 球馆里打的。 还有同学说喜欢这个远足 哦， go hiking， go hiking、嗯、 啊，也不错，刮风下雨也得去啊、 哎、嗯， 是不是？有的说是民以食为天，这该 吃，那就喜欢吃呗、哦、 这也是一爱好。哎呀，要控制、啊、 对。还有同学喜欢 riding， 喜欢什么骑 骑行、 啊、骑自行车、啊、 骑自行车啊、嗯 哦、对 对。您的爱好呢，金东老师？ 哎呦，我的爱好、 嗯、 那可真是太多了、 啊、叫一声喵就可以了。 那还不止呢。多了多了去了、啊、 真好。 嗯， 嗯，好， 就是没怎么时间，没什么时间弄哈、 啊、嗨。那咱们呀刚才已经学了 OUT 这个前缀的两个单词了、 哎、 分别是 outdoor 以及 Outside， 我们来看第三个单词 ，outward， 嗯 ，outward， outward， 嗯，那 outward， 咱们来分析一下它里面的元素哈。这个 ward 大家记住了，人家表示方向的意思。 哦 ，word， 这个 word 是一个方向、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呀、啊，关于这个 ward 啊、这个结尾的一些单词。那么前面的 out 表示的是外面，所以它就是一种方向感，这个方向是向外的 啊，向外的，那也就是一个朝向外面的呗。 没错，就这意思， 是吧？ 嗯， 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是一种表面的， 或者是外表的， 哎，外表的， 嗯。 所以大家想一想，表面上，外表上。都是这个词、 嗯、 outward， 所以您看到的，您观察到的，就这种都叫做 outward。 哎，能看出来的都是 outward。 嗯， 马克在外表上没有表现出沮丧的神色来。 嗯 ，Mark showed no outward signs of distress。 这里的 distress 啊，表示的就是沮丧。那 signs of distress 就是沮丧的一种神情神色，非常好的一个搭配。而我们看前面那个，就是 no outward signs of distress，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哈、啊，他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情感都露在外面。 嗯， 啊，就一看这人就，这个喜怒啊都在脸上， 形于色， 对， 不隐藏， 不隐藏。所以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啊，他应有的一种沮丧的神色。 哦、嗯、，no outward， 没有外面的 signs of distress。 嗯， 好，所以外在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是 outward、 哎、 什么什么， 我们说喜形于色，是不是？ 他呀、嗯、只是表面上有信仰而已。 嗯 ，She simply observes。The outward forms of religion， 这里的 observes 啊，咱们前那课讲过了，就表示的是展示、展出、展现。 对 啊、嗯，所以呢，你看，它仅仅是展现出来了外表的一种对于信仰的这种虔诚。 对， 嗯、 也可以表示遵守嘛。 对，没错， 遵守一种 forms， 一条条框框、信条，但是只是一种 outward forms of religion。 嗯，没错。 嗯， 其实很多人呢，他在去做一些大的决定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以，没问题，好的。就是我们研究过啊，就是越是在第一反馈给出这种很 affirmative 很明确的，反而是代表他内心非常的犹豫。 哦，就是说其实是挺不靠谱的。 对，就是这种 outward respond， 表面的一种反馈。 哦， 不是他内心的。 哦，表面的一种附和或者是一种 对 硬核。 对，所以大家以后